嗱，唔好意思啊，節目遲開咗啊，因為咧城寨今晚就五週年晚宴，咁我咧就去咗一陣，咁啊趕翻嚟，咁啊節目啊遲咗開啊，唔好意思。 有冇食飽到啊？ 都唔緊要啦嚇，但係最緊要開心啦，係咪先啊？咁啊，今晚咧講啲乜嘢啊？阿健啊！ 今晚大家都好關心，即係嗱，當然。暫時我哋依段時間留意咗好多香港政治啊，或者留意好多關於係即係香港依個零月發生咩事啦。咁不如趁而家依個禮拜，其實台灣都發生好多事啊嘛。 所以今晚 星期一有所謂即係國民黨初選，竟然跑出咗呢一個即係韓國瑜啦。咁然之後同時間依段時間，其實蔡英文出訪依一個即係佢嘅即係中美洲邦交國啦，即係依一個即係Canberra Range 嗰個邦交國。其實對於香港問題都講咗好多嘢嘅，咁所以我諗今晚最一轉話題就講一講台灣，因為坦白講，其實即係台灣同我哋香港都有一個好密切關係啦，唔係點解有所謂即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呢？ 啊，同埋越嚟越個關係密切啊，即係過往都有，但係而家咧係好高調明顯嘅。咁今晚我哋講咧跨海嘅震動，香港喺過去呢幾個月啦嚇嘅，因為送中條例引起咧對台灣個影響同埋一啲嘅互動。咁啊，請嚟兩位啊，坐我身邊嗰位咧，大家都識啊，李星陽啦， 佢都唔記得第幾次上嚟啦， 係啦 ，N 次上嚟噶啦嚇， 係啦， 佢係 Facebook 華麗後台專業嘅負責人。OK， 咁啊，隔離嗰位係黃偉國啦，咁佢咧就係前香港大學咧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嘅兼任講師，同時咧就係時事評論員，咁啊左右同南綠咧成日都見到佢噶啦，咁啊即係請佢兩位講下啦。咁啊，台灣喺政治經濟上同香港就係個關係啦，亦都咧係睇下就話喺而家呢個環境喺中美貿易戰。而大陸咧有各種各樣嘅事嘅發生之下咧，台灣嗰同大陸香港之間嘅互動，而嚟緊好快咧就會有呢個總統選舉。咁啊，喂，請到你黃偉國上嚟，我先想問下你啦。咁啊，即係嗱，呢個台灣嗰個總統選舉啦，蔡英文咧係早幾個禮拜咧就跑出咗啦，即係鹹魚翻身，咁啊打敗咗咧依個。這個賴清德咁啊，做咗總統候選人啦。國民黨今個禮拜一就公布咗佢哋嘅初選嘅候選人。咁咧，我發覺咧嗰啲民調咧就出入就好大嘅。國民黨做嘅民調咧就話咧啊，依度有個數字啊，就話咧嗰個韓國瑜咧，即係高雄發達嗰個韓國瑜啦嚇，就攞到47.7% 嘅支持率。柯文哲即係 OP 咧，就台北市長攞到10%，蔡英文咧就包尾得15.8%。咁但係民進黨做嘅咧就調翻轉嘅，咁啊蔡英文攞到35.7%，30%多，超過三分之一啦嚇。咁韓國瑜咧就攞到24.5%，即係話少於四分一，約四分一啦嚇。咁好奇怪啦，咁啊再睇另外一個啦，就是、台灣蘋果做噶啦，咁就話韓國瑜咧就攞到咧係41%，蔡英文得30%左右，咁好明顯咧就話咧係蔡英文係落後嘅，你嗰睇，咁但係而且落後咧嗰、那個差距就越嚟越大，早期做咧相差咧同韓國瑜相差係7.6%，而家相差係10.9%，超過一成嘅。不過有成接近三成嘅人咧係未表態。好啦，呢三組嘅 figure， 三組嘅民調，其實係反映到啲乜嘢咧？黃偉國， 好嗱，當然講個民調，其實每一個民調本身都係一個好嚴謹嘅所謂資料收集嗰個過程。譬如我哋話民調裏面第一樣嘢一定講到就係話我點抽樣啦。咁大家都會諗就係話，其實以政黨作為一個單位去舉行一個民調，佢能唔能夠揾到一啲可能相對而言係一啲比較專業，或者係甚至一啲其實較為中立嘅機構進行一個即係民意調查，定係其實好多所謂民意調查就係透過自己黨本身嘅一啲組織或者甚至網絡去 去到找所謂抽樣。如果是後者，即是說我黨找回我自己本身黨裏面的可能一些不同地區的一些支部啊，或者自己網絡去進行一個抽樣啦。咁當然很大程度上抽到那些受訪者基本上都是一些國民黨的支持者嘅。咁所以對於一些政黨的民調咧，我諗好多時候我哋都採取一個即 係質疑 嘅個態度啦，因為 即係保留啦， 保留啦，因為 其實爭咁遠 嘅。因為其實喺教科書裏邊，我哋有一個術語叫做 pseudo post 嘛，即係叫做假民調。假民調的目的咧，唔係為咗了解我個候選人喺而家依段時間個受歡迎程度，只不過就話利用嗰個數字咧。嚟到去誤導一啲人就覺得，咦佢好受歡迎喎，咁你知人羊群反應啊嘛，話依個人咁多人揀，梗係掂噶啦，咁你又揀我又揀，大家揀，結果就推咗嗰個支持率啦。 亦都可能調翻轉頭，即係亦都可以係打告急牌，即係亦都可以，即係其實我諗政黨自己嗰兩個，我相信大家都係一笑置之嘅啦。即係反而你話蘋果做嗰個咧，其實我個人都係有啲保留嘅。嗱，我記得上次九合一嗰陣咧，我都有上嚟做。 係啊， 上次九合一嗰陣。其實當然而家距離呢、這個總統大選仲有差唔多半年啦。上次九合一咧，去到差唔多埋尾一兩個月嗰陣咧，嗰啲民調已經係非常之準確噶啦。其實即係韓國如果、那個所謂爆冷性出，其實即係你、只不過大家之前未聽過佢啫。咁今次我哋見到仲有半年啦。咁你話蘋果，我自己其實對於佢嗰個嘅民意調查嘅中立性都係有少少保留，因為大家知道即係蘋果好明顯唔會係傾向國民黨噶啦。咁佢會唔會係即係都係我有啲懷疑係會唔會都係打一個告急牌呢？咁但係我自己認為其實個情況的確係幾混亂嘅。第一樣嘢就係你見到好多人似乎係未決定或者未想表達。第二樣嘢的確有一個好大嘅變數，就係到底柯文哲會唔會選？ 係嚇， 所以係啦，可以俾阿黃國講多啲。我諗呢個好大嘅變數。 啱你頭先講到關於就係話會唔會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有啲人突然間佢唔經初選自己彈出嚟嗱？今日做完節目之後咧，其實都有啲朋友都同我講就係話，咦？其實有個人呢有個人好似未出嚟 先。 嗰、個人呢姓黃嘅，姓黃嘅。咁、然之後嗰個人呢本身呢，雖然佢係國民黨啦，咁但係都比較本土嘅。咁可能你大家都知我講邊個㗎啦。姓黃嘅，即係黃金平。咁、呢因為黃金平呢佢今次就冇參與初選啦。但係其實據一啲線報所知，就黃金平已經呢喺台灣各地係拜訪一啲鄉親父老呢、即係已經有一個好強意願，就係、即係你喺呢段時間選舉前半年、周圍去找一些未見過的朋友，那很明顯就是說、不該多多支持各樣東西這樣。還有我想韓國瑜本身這麼高 47.多%、在國民黨民調裏面拿到這麼好的成績，然後作為一個唯一候選人呢，我想在國民黨裏面特別是一些很正統跟正面韓國就是國民黨員會覺得非常不開心、因為坦白說、譬如說最簡單朱立倫即是那些跟正苗紅玩過總統選舉，我真係理論上係黨栽培出嚟，諗住係真係做接班人。但係竟然俾一個可以咁講，你用民粹主義打民粹牌， 日日話有得發達， 係啊發達，或者甚至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睇好多片都已經落咗文字，你去到議會質詢佢，佢就真係面皮真係厚過咧地氈咁樣咧，就係即係完全係唔答你，總之就話高唔發達， 阿黃偉哥嗱，其實我哋張 graphic 咧都有預留。預留空間，中間有個影啊，唔知邊個會唔會第三個彈出嚟咧？ 即係黃金平啦， 或者係柯文哲咧，所以我哋阿健仔話咧， 都可能 選咧。有個影，唔係鬼嚟，個影就到底會唔會有第三件出嚟？好， 即係我諗呢個做法就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就呢、個咁嘅初選嘅機制基本上都係照抄美國嗰套啦。咁但係你同美國嘅政治有一個好唔同嘅，美國嘅政治就真係我諗自我出世嘢，呢幾廿年都係兩黨噶啦。咁但係你喺台灣的確，譬如話如果柯文哲出嚟選，咁到底會點咧？會係佢選到定係幫咗蔡英文定係幫咗國民黨咧？我諗都係幾難估、所以今年嘅大選就～幾好睇嘅，我真 係幾好睇 嘅，即係個懸念應該好大，佢會點選咧？ 同埋唔好留意，唔好留意翻一樣嘢，就係話嗱個台名，即係等於你諗啊，李嘉誠喺香港出嚟選，但係竟然係輸咗。咁、你作為個台名，覺得哇，喺一個咁嘅選舉，我都唔係話咁冇實力，或者相對而言冇理由俾一個土包子咁樣贏法啫。 佢有實力可以自己動出嚟。 台灣部分傳媒形容韓國瑜係叫草包。 草包咧，可能有啲年青人咧就唔知點解草包者即係冇料嘅，冇料叫草包啊。咁啊，喂，講開呢度咧，我啊想問一下啊李星陽啦。喂，嗱，台灣咧即係呢個蔡英文咧就做咗三年咧，就快四年咧，就成日俾人鬧咧，就管治甚差。經濟搞得甚差就怨聲載道噶啦，又同埋咧同大陸關係差嘅時候咧，大陸好多嘢咧係卡死佢，限制佢。OK， 好啦，咁啊台，但係咧最近一年幾咧出現咗一個貿易戰添，出埋貿易戰。冇錯，貿易戰咧，其實我哋係好少留意台灣方面嗰個角色係點樣啊？ 重要嘅個角色其實係一個贏家嚟嘅。 係啦。咁我哋好似成日都中國、美國嚇、啊，又講到歐盟啊之類呢啲咁嘅嘢。但係其實台灣咧，我哋少留意，可能真係悶聲發大財之類咧。 有嘅。 最近咧就有個資料咧，有個數據公布咗嘅。原來台灣喺早前七個月咧，個出口咧都係負增長，即係少過以前嚇。咁、啊、唯獨咧喺六月份嘅時候咧就突破咗啦、嗯，突然之間咧係有2.4%嘅增長，係歷年嚟最高嘅。OK， 依個按月嚟計啦嚇，如果按年嚟計咧係0.5%都係 OK 嘅。嗱、啊，阿李星陽呢、這個係喺貿易戰裏邊，你話台灣得益者啊？佢點得益法咧？好多人都想知喎、啊、 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基本上你普通常識都諗到啦，即係你中美交惡咁，譬如我對你啲廠係徵關税嘅，咁你亦都見到新聞會講，咁你啲廠咪搬去第二度生產咯。咁你大概諗到，我總唔可以喺中國咁搬去歐洲生產嘅，咁嚟嚟去其實就係嗰扎嘅東南亞國家。咁但係即係。之前估就唔知道，但係即係正如你講個貿易戰，其實由即係啊 Donald Trump 第一下開始講，即係 1.0， 基本上係舊年三月嘅時候，而家年幾咁，你開始見到邊啲人係大贏家啦。原本你可能估日本、韓國通通就錯嘅，正如你講嗰、那個出口數字，日本就連跌七個月，韓國亦都非常差，咁啲出口就冧曬噶啦，亦都今朝早減息。咁嚟嚟去你估下，即係所謂大家兩紅相爭，邊個得利咧？咁其實見到兩個大贏家，一個係越南，另一個就係台灣。咁你睇，因為出口數字其實嗰個透明度好高啊，亦都好難造假嘅。咁見到的確啲單就係一係去曬越南，一係去曬台灣嘅。咁可以講越南先，越南嘅情況就好得意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個金融嘅話，就越南的確成為一個大贏家，因為你見到其實越南傳統上都好多其實台資廠，即使喺貿易戰之前都好多喺嗰度噶啦。咁、嗯、越南成為咗大贏家，咁一路都係左右逢源啊。但係就唔知點解啊 ，Donald Trump 唔知黐開邊條筋咧，早排咧又出嚟鬧越南啦，話仲衰過中國，即係好奇怪。即係其實佢而家即係就呢、這個。叫做咩？槍打出頭鳥啦！咁台灣我相信就唔會嘅，即固然呢個我自己認為係 Donald Trump 成個戰略嘅一個失敗啦。即你將啲出口嗰啲撳嚟撳去，咁其實好似個波咁，你覺得中國好嚟便宜，咁人哋咪搬去越南咯？咁越南咪打上嚟又要撳佢。咁但係佢對台灣，我諗就唔會咁嘅。咁所以你幾明顯見到啲出口訂單係去曬台灣嗰度嘅。咁、嗯、不過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蔡英文領導之下，其實你話經濟好唔好呢啲，我覺得一樣好主觀嘅嘢。即係你睇數字，大家都各有各拗。你發現譬如國民黨有一堆數字可以證明蔡英文好差，民進黨亦都有一堆數字證明係蔡英文好好。咁但係大家即係你個選民自己個主觀意願先係最緊要嘅。咁你由舊年九合一睇到，其實大家覺得佢係唔合格嘅。咁但係總統大選其實我相信未必。個最重要的議題在經濟度，經濟都重要，但係正如上次我諗嚟喺九合一之後都覺得其實即係你去到我諗去到個總統大選，其實即係反而點樣處理兩岸關係啦，或者美國嘅關係啦，或者台灣自己嘅定位、自己嘅前途，即係呢啲最大嘅議題，我諗先係最決定嘅。咁你不能否認，其實話呢排香港嘅種種嘅事情，的確係。幫到蔡英文嘅，我相信。 嗱，黃偉講，即係香港嘅嘢咧，其實咧，唔係好耐之前咧嚇、啊，即係其實香港人咧就唔係咁關心台灣發生嘅嘢嘅 ，OK， 只係新聞層次嘅啫。咁 台灣人咧，亦都唔係好關心香港發生啲乜嘢嘅。不過咧，自從即係太陽花開始啦嚇，跟住差唔多同一年裏邊咧，就發生呢個雨傘運動咧，嗰個情況已經唔同啦。OK， 而咧越嚟越多人咧係移民咗去台灣嘅，舊年就1300個。嗱，冇錯，1300個唔係好似唔係好多，但係你比起之前咧係倍增嘅。 多嘅，我太太係其中一個。 OK，all right，OK 啊，咁咧。咁我又最近咧有個朋友咧移民咗去台灣，咁咧佢移咁啊上機之前咧就買咗幾盒月餅過去台灣，即係香港月餅。我話佢點解你買月餅過去台灣冇月餅？佢話其實台灣人咧就中意食香港嗰啲廣東式月餅嘅，而台灣出嗰啲咧就係潮州式月餅咧就冇，佢哋唔係咁中意食嘅。OK， 咁啊原來係咁嘅咩？啊中意食，我以為淨係即係。海外華人即係我直接大陸啊，同埋加咩吉美加地方啊，中意食香港式月餅。原來台灣人都咁中意食香港月餅，咁原來都有好好微妙嘅關係。但係佢係拜拜啦 ，OK。但係佢係屬於年青一輩嘅，即係唔係好年紀好大啊，即係唔過即唔係年紀大， 即係唔係退休人士啦。 又唔係退休人士，仲有一番事業嘅。我亦都祝呢位朋友好運咧，去到嗰度咧可以大展拳腳。嗱，講翻香港最近發生嘅事，送中條例就喺過完年咧之後發生嘅。 係， 即係對台灣個影響，亦都係因為呢個陳同佳呢個案嘅。 係， 台灣人其實。care 唔 care 捉翻陳同佳翻去咧？我真係想問下你。 如果你睇翻台灣新聞頻道咧，我好記得就係、是、無論任何頻道都好咧，都好詳細報導翻，即係你知道發生咗一啲咁嘅血案，對於好多媒體嚟講係一個可以塑造的新聞嚟嘅，因為你啲台灣新聞最興就係先， 最興就係呢啲嘢， 挑聲啊，挑聲，多汁多血啊，即係甚至好記得就係影埋嗰個 Hello Kitty Keep 嘅，又見到 Hello Kitty Keep 有啲陰影，會唔會裏邊裝過嗰啲嘢？ 係， 咁所以其實台灣人關注陳同佳事件咧，就好關注翻就係話嗰個血腥場面啦。當然你話。對於整件事本身的司法方面啊，或者甚至亦都會唔會涉及到就係話，即係中國大陸北京政府利用香港利用呢單嘢嚟到係即係將台灣司法即係產生影響各方面，咁未必咁多台灣媒體講嘅。即係譬如當香港提出就係話台灣係拒絕，即係台灣就係話喺成個逃犯條例嗰度，喺用香港嘅版本咧。香港政府講法就係話台灣政府好似唔肯合作喎，或者各樣嘢咁樣。咁但係其實台灣當局因應其實都係香港人，或者其實香港好多嘅一啲朋友專登去到依、這、一個即係、就是、台灣，或者甚至拜訪陸委會啊，或者甚至聯絡即係、就是、相關一啲部門去到講翻香港實際情況咧。咁、台灣當局開始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咦會唔會即係香港政府或者其實香港政府背後嘅特區政府想利用逃犯條例依一件事？嚟到去即係影響台灣嘅一個司法或者個人嘅，咁所以即係坦白講，其實以台灣當局嚟講，佢可以完全唔理香港發生咩事嘅。我話即係香港你得唔得架到？坦白講唔關事，因為又唔係死我台灣人，你死我香港人啫嘛。咁但係你見到其實蔡英文某程度上都見到一樣嘢，就係話，咦，原來我或者其實我都想引用翻一樣嘢，就係其實。在這段時間其實很多內地一些人來香港收風或各樣東西其實都不是我直接啦我都是聽朋友說其實都說得很白的就是說喂其實這個是一個好的機會是透過操控大陸操控香港司法就是這個逃犯條例、來到在香港實施一個實質上面的一個一國一制、那慢慢台灣都會發現到一件事就是咦其實你逃犯條例其實亦都代表咗一國兩制，其實只不過係一個煙幕，又或者其實一國兩制只係一個幌子。但實際上，北京政府喺利用，譬如話逃犯條例啊，已經唔即係嗰時已經未，已經嗰時話喂會唔會林鄭喐廿三條啊？林鄭話都唔使喐廿三條啦，喐逃犯條例仲正過廿三條好多。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點解後屘台灣當局回應就係話根本當揾咗三次，譬如話。2月、5月或者幾揾咗幾次依個台灣當局，即係台灣當局揾香港政府，但係都唔回應啊，已讀不回啊嗰樣嘢。咁所以好明顯見到今次即係台灣當局 或者是一個即係大陸即係處理大陸相關部門的一些即係好積極的一個回應啊，各樣嘢咧，很明顯看到就係話，就算你話主流媒體未必咁響早上半年未必咁注意依單嘢，即係四五月，但其實台灣當局或者甚至蔡英文開始評估就話，咦？依單嘢會唔會作為一個牌，香港牌打香港牌，作為係打佢總統選情，因為佢見到嗰筆選舉輸到咁慘，咁、然之後又冇乜嘢特別嘢可以叫做高翻個民氣，或者高翻民望。你打所謂香港牌，或者打依一個反共牌咧，特別係零零四四有件活生生事件喺前面咧，咁係直頭係一個好好用嘅地方。唔係點解會留意到喺香港某啲報章直頭話？蔡英文打香港牌，梗係利用香港做包裝紙遮佢啲衰嘢啦。咁所以其實好大程度上，喺香港嘅親兵媒體都會覺得冇計啦。今次俾蔡英文捉到條路，食正條水就打香港牌嚟到鬧一國兩制唔得。然之後就係話你邊個國民黨候選人仲講一國兩制，仲講兩岸統一，你就死得，我就煲痕佢。咁所以即係其實一開始係即係官方唔係太留意。去到官方開始留意，咁然之後，其實我諗香港本身好多朋友咧，其實由雨傘運動之後咧，同台灣嘅公民團體有好多接觸，又或者其實我亦都知道有啲香港嘅一啲即係組織啊團體好主重接觸台灣嘅媒體啊，咁所以其實去到差唔多五月啊六月啊，點解咁多香港朋友上咗去即係可能民視嗰啲節目去講翻香港情況，又或者見到其實好多台灣政論節目裏邊咧，香港問題都係一個幾熱門、幾多人留意嘅問題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咁嘅一個過程。 嚇、啊！你真係講得啱啦，即係香港咧就多。即係台灣嗰啲電視嘅時事節目啊，啲 talk show 啊嚇，係請咗部分香港人上去講啊，你即係咩啊羅冠聰啊，林榮基啊，林榮基就率先移民台灣，啊咁啊，即係依單嘢咧就幫咗蔡英文咧就鹹魚翻身啊，因為蔡英文嘅民望係低到冇得再低啊，突然之間爆單嘢，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根據呢、這個逃犯條例開頭嗰種講法啦，港府嘅講法，就係如果送陳同佳呢個疑犯過台灣咧，就等於咧就送去一個中國管轄嘅地區。呢、個就係台灣食唔落呢樣嘢嘛， 即係矮化咗佢， 矮化咗佢嘛呢樣嘢，你俾蔡英文民進黨食唔到，你俾韓國瑜或者係郭台銘。比馬英九都食唔到啊！呢樣嘢咁咧，因為台灣咧個民進黨即係再執政之後咧，個生存空間越嚟越細啦。佢個邦交國咧買少就見少，佢已經覺得你佢如果你再呃多樣嘢俾佢，佢真係頂唔順嘅。同埋咧，我就聽朋友所講啦，講香港政府咧、特區政府咧，素來對台灣問題咧係缺乏研究嘅。OK， 好多基本嘅 facts 咧。即係我哋而家講大數據啊嚇，嗰、個年代咧都係冇留意嘅， 太敏感啦。我諗即係台灣問題，如果你講喺香港政府嘅官方立場，即係最好就當佢唔存在會比較好。 咁但係經濟民生嘅嘢，你應該有一套經濟民生都係政治，儘管唔係政，一定係政制。我哋所講嘅政治係好大啊，政制即係政治其中一部分啫。嗱，經濟民生快，原來咧台灣咧。飛去東南亞的飛機咧，唔係好多嘅啫。台灣人咧，得台灣佬，意思係話咁要去東南亞，好多時咧就要飛嚟香港轉機啊，轉機就喺赤鱲角機場個禁區度等。咁呢樣嘢係就你最脆弱嘅時候，所謂送中條例會唔會喺呢個禁區找一件？即係呢個孟晚舟咁，俾加拿大嗰度捉嚇， 一樣啫嘛， 係呢樣嘢啊嘛。嗱，你話機會好美啊，要法庭出個手令啊，都有牌啦。對唔住，法律嘅嘢唔怕一萬，最怕萬一。係 啦，同埋你好多嘢係睇個主觀個感受嘅，即係咁啲人有個咁嘅恐懼喺度。咁正如頭先所講，就係蔡英文咁啊，真係時來運到啊，即係有隻好牌俾佢去 送俾佢嘅。 即係佢亦都唔講呢樣嘢，佢唔知可以講咩。亦都正如頭先嚇阿湛你講，即係你邊個候選人出嚟再講一國兩制就死梗嘅，即係就算心裏邊諗都唔敢講 啊。不過咁講， 即係國民黨咧，佢有好似五個人出嚟咧初選噶嘛，有唔知最少一個咧主張中國統一噶嘛。 哦，嗰啲邊緣化咗噶啦。 嗱咁，佢一定知道自己咧係選唔到噶啦。點解仲要講呢？佢唔係講俾你台灣人聽嘛，佢講俾北京聽啫嘛，即係撈政治行咧。嗱，大家各位咧，記住咧，呢個世界逢係喺咩傳媒出面講嘢嗰啲人咧，嗰啲咁嘅政客啊，或者咩咧，佢唔係講俾你嗰啲觀眾聽嘅，佢係有 target。 佢講俾佢想揾嘅老細聽。 target 哦，係啊，真係 target 揾老細， 揾老細聽嘅。同樣咧，我勸各位咧，大家喺 Facebook 啊啲咩社交媒體啊，或者 WhatsApp 啊嗰啲咁嘅 group 咧，就冇咁認真，即係好多。有啲朋友堆咧，即係 form group 或者同學啲group咧，有啲人咧突然之間啲言論就好奇怪嘅。我相信你 po 上去嗰個人咧，都唔會自己唔會相信嘅，放啲咁低 B 嘢上去。咁我有啲朋友咧覺得好反感，你擺啲咁嘅嘢上去啦。大家同學幾廿年友誼嚇，你唔想搞呢個時候搞串個 party 啊嘛？我咧就透過 one to one 話俾佢聽，唔可以 group 過去聽。你唔使緊張，佢根本就唔係講俾我哋聽嘅。他要宣示立場啫嘛，宣示立場咧就令我哋全部朋友知道他是抱北京的抱中共的 OK， 咁我哋會傳開佢係噶，即係根本佢講嘅嘢，我哋信唔信咧？根本不重要，他如果知道我哋不會信嘅，所以各位如果見到啲咩朋友喺 Facebook 咧 post 啲嘢咧，就係冇可能嘅咧。不要那麼 care，OK？ 他真的找兩餐的，大家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有這樣的經驗，你可以留言告訴他，他找兩餐，他不是告訴你，他有時 defend 你，不是因為你跟他有什麼不對，幾十年有沒有搞錯，這樣都不行。他是想給他那些藍絲帶的朋友，因為 他可能有幾百朋友知道他是沒有黃絲帶的朋友，所以 defend 你。所以你不用 care， 街撞到他有什麼舊朋友啊、罪舊啊、舊生罪舊招去，大家去到呢就不要講政治 ，OK？ 講其他嘢，好像我咁啊，我講恐龍嘅，講恐龍嘅，我好相信咧，三國人唔講政治，仲大把嘢講， 啊 嚇，係咪？ 男人通常一係講女，一係講女下， 仲好多嘢講啊，恐龍咩？恐龍都好啊，講下 UFO 大把啊嘛，冇理由得咁少嘢講嘅，一得咁少嘢講都唔可以坐喺呢度啦，係嘛？嗱，咁咧，其實我哋講，我哋要唞一唞 ，OK？ 不過唞唞之前咧，嗱，各位多謝今晚咧收市咧都唔差噶，打即係台灣問題好似遙遠，其實今次係好切身嘅，仲有萬語千言要請教你哋兩位老哥嘅 ，OK？ 請各位踴躍捐款，踴躍 share 我哋嘅節目。share 承載所有節目，只有你哋嘅 share 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節目嘅信息傳開去，得到更多人嘅支持。唞一陣。